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everyone, this is John.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我们和您一起度过了两个半月的美好时光。虽然每天只有短短的十分钟，但是能够与收音机旁的朋友们一起学习，我们感到非常愉快。相信您已经在英语交际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您还记得吗？在碰到朋友时，我们是怎样问候对方的？ How are you? Or, how's it going? 要是想拜访对方，最好先预约一下。 I want to pay you a visit. 您还可以这样把朋友介绍给他人。 This is Mary Gold. 与刚刚认识的朋友交谈，您不妨谈一谈天气。 Beautiful weather, isn't it? 您可能还想了解他来自哪里。 Where are you from? 还有一个问题，在比较熟悉的朋友之间才可能涉及到。 Do you have a big family? 我们还学到了不少日常生活中要用到的表达法，比如在您购买物品时会用到 How much is it? Have you got anything cheaper? 在理发店，您可以这样对理发师说 Cut it short all over, please. 在照相馆，则可以对摄影师说 I'd like to have a photograph taken. 我们还经常会谈到时间、日期。 What's the time now? What day is it today? 业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工作之余，您可别忘了娱乐和锻炼。 Swimming is my favorite sport. During my spare time, I like playing bridge, going to a disco, or going to a karaoke bar. 我们还经常出行旅游，您可以通过打电话来订票订房间。 Hello, is that 335-6976? Book me 2 economy class seats to Atlanta for Monday morning, please. I'd like a single room with a bath for 2 nights. 在出国之前，可别忘了兑换一些外币。 What's the exchange rate for US dollars today? 在海关，工作人员会问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declare? 刚刚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您对当地不太熟悉，可以这样问路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railway station? 您在进行商务会谈时，会谈到此行的目的 I've come to talk about the feasibility of a joint venture. 谈完了生意，您可能还想参观游览，并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菜。 What are the best places to visit here, please? We would like some local specialities. 即使身在异地，您也要经常和国内的朋友们保持联系。 I want to send this letter to China by airmail. 您在归国之前，可千万别忘了向帮助了您的朋友们告别，并表示感谢。 I'm calling to say goodbye. Thank you for your hospitality. 当然了，生活中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您还记得那位住进了倒霉的饭店的客人吗？他不得不让工作人员来修理坏了的电视、水管等等。 Will you get it fixed right away? 对令人不满的事情，您还会抱怨或表示遗憾。 I'm afraid I have a complaint to make about the trip. 在遇到困难时，您可以这样请求别人的帮助。 Could you arrange for a car to come at 10 o'clock? 可见用英语交流的机会真是不少。您是否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已经开始试着应用我们学过的这些表达法了呢？当您能够与外国朋友进行简单的交流时，您是否已经感受到了英语学习的乐趣了呢？好。下面就请您准备好笔和纸，我们来给出本期的五个题目。 个问题，英语三百句共三十课，内容涉及两大部分，这两部分是什么？英语三百句共三十课，内容涉及两大部分，这两部分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在我们与外国朋友聊天的时候，什么是安全的话题？在我们与外国朋友聊天的时候，什么是安全的话题？第三个问题，我想打一个对方付款电话，怎么说？我想打一个对方付款电话，怎么说？第四个问题，课本中指出了用餐时要注意的问题，共有几个方面？课本中指出了用餐时要注意的问题，共有几个方面？第五个问题，什么时候用 good evening？ 什么时候用 good night？ 什么时候用 good evening？ 什么时候用 good night？好了，听众朋友们，到今天为止，英语三百句讲座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 We hope everything goes well, and we wish you all good luck. 我们祝您一切顺利，并祝大家好运。 Goodbye, everyone.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Make up for all that you lack. It don't make